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此刻的涌泉宫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叶璇基做太子妃是做得十分完美的，平常晨昏定省，如今庆德帝卧病，更是早出晚归，守在涌泉宫。明义皇后近来不问世事，她其实接掌了不少后宫的权力，一切都了如指掌。如果她和太子殿下能通力合作的话，东宫会比现在还让人忌惮。昨晚东宫夜宴，今早果然就有人开始上奏折了，说是弹劾也不为过，圣上卧病，东宫饮宴是极好的发作点。叶良宇向来爱说笑，爱戏谑，常常故意把那帮御史玩得团团转。离京六年，这份功夫也没丢下，仍然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如今正是紧要关头，有心思活动的臣子已经开始站队了。许多大臣一辈子也难得遇到一次这样大的机遇。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，风险与机遇并存，几十年的荣耀和站错队万劫不复都是一念之间的事。如果野心看得见的话，整个涌泉宫现在已经被熊熊燃烧的野心包裹着，而走进来之后又弥漫着权衡犹豫膨胀的妄想和胆怯的味道。风浪的最中心，东宫太子殿下正在静室看书，看的还是极闲散的书，一本讲北地风物的笔记。这静室原是明义皇后常待的地方，收拾得十分肃静，还有佛龛花供。叶玄机进来时，太子殿下穿了一身群青色团龙袍，正在帘幕后朝里面坐着看书。叶玄机进来看到这一幕，顿时笑了。 问菩萨为何倒坐？ 他是老叶相教出来的，也是爱打讥讽的。其实继承的最彻底的自然是叶良宇，才思敏捷，快人一步，最爱玩些文字游戏。但叶良宇最不爱讲佛理，老叶相晚年偶尔讲佛，被他起了个外号叫点头菩萨，是说老叶相精神不济，总是打瞌睡，实在让人好气又好笑。不是多高深的讥讽，但叶玄机今天打讥讽也不是为了辩论佛理。 问菩萨为何倒坐，叹苍生不肯回头。 萧景琰淡淡的接上。一边的宫女叫红萧，算是云岚的心腹，可惜读书不多，听不懂这讥讽。叶玄机也坐了下来，把手放在机案的锦盒上，神色既有怜悯，但也带着嘲讽。 你等苍生回头，苍生又几时回过头？ 好在这讥讽没打多久，因为很快有人打破这方静室的宁静。先进来的是涌泉殿侍病的大臣，照例是一文一武。可惜今日轮值的不是玄统府，而是雍汉海。武将倒是敖仲，都是御前的老人了，什么风波没见过，所以进来行过礼之后一言不发。其他几个臣子就不够老道了，有点无处安身的感觉。当然最懦弱的那一批可能来都不敢来。然后才是敬畏的统领，御前红人之一的庞景，神色里有种野心勃勃的得意，但也慎重，因为知道事关重大，紧张的声音都有点变了，尖声道： 奴婢给太子殿下请安，给太子妃殿下请安。 宫中除了侍卫都不可佩戴武器，只有禁卫除外。不过庞景的武器是谁都看不见的。叶玄机抬起眼睛来，目光在这胖太监隆起的袖子里扫了扫，神色淡淡道： 庞统领有事？ 奴婢奉圣上之命向殿下求一件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叶玄机姿态傲慢而冷淡，气势竟与当年的明义皇后有几分相似。 室内的几个重臣都不敢作声，只有敖仲神色似曾相识。庞景显然也是惧怕他的，但他的义父段长福现在是大内总管，敬畏也全是纯臣中的纯臣，绝无退路的。所以尽管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，也横下心来。 奴婢也是奉命办事。 圣上听说太子妃殿下今天给殿下带了些东西过来，想亲眼看看，所以命奴婢和师兄一起来取。 一个更年轻也更傲慢的声音从庞景背后传来，穿着朱红锦袍的禁卫统领悄然现身。朱雀现在正炙手可热，当初在宫门口鞭打3000太学生余威犹在，这些臣子看到他神色都异常复杂，他却仿佛浑然不觉一般，进来只敷衍行了个礼，就对着叶玄机道： 请殿下别让咱们难办。 我竟不知道父皇这样关心咱们，我不过是给殿下带一点小玩意儿罢了，怎么父皇连这个也要看？ 他语气像是说笑，手却始终放在那锦盒上，食指纤纤，十分漂亮。 殿下只知道东宫带东西进来不用经过侍卫检查，怎么不知道整个皇宫都是陛下的耳目，什么也瞒不过去？这盒子里的究竟是小玩意儿，还是什么人偶呢？ 朱雀冷冷地道。他这话一说，静室内顿时一片死寂。在这儿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厉害，巫蛊之术向来是宫内禁忌，就连史上也有不少太子因为牵扯到这个而下场凄惨的。当然，以萧景琰现在的身份和处境，大可不必牵扯上这种事儿。何况东宫向来手腕高超，行事谨慎，在场的臣子自然不会真觉得是什么巫蛊有关的东西，只觉得可能是个误会。但庆德帝竟然放任这误会，还让敬畏当作一回事来查，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从来宫廷行事最讲求体面，就算妃子犯了事，也是静静处死消失的。事关东宫动摇国本的事，庆德帝竟然这样轻率，可见多疑到了什么地步。何况东宫向来身份尊贵，皎皎如月，今日这一出也是极大的侮辱。所有人都在等太子殿下的反应。穿着群青团龙袍的青年只是安静坐着，神色看不出悲喜，眼神淡漠如山岚，周身威仪却如同云中隐而不发的雷霆，谁也不敢在这时候介入其中，也只有庞景了。这事儿本来是由他来做的，因为收到消息禀报陛下的就是他，谁知道朱雀这小崽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又成功进来掺一脚，显然是为了抢功劳。庆德帝用的就是他的狠，庞景知道自己只有比他更狠，索性横下心来尖声道： 还请太子妃殿下不要让奴婢难办，咱们敬畏的人虽然不多，但心中只有陛下，万一争抢起来伤到殿下万金之躯就不好了。 这话一说，原本等在静室外的几个禁卫都涌了进来，一个个神色凶狠。叶玄机顿时挑起眉毛冷声道： 你敢？ 她也是高门贵女，又是叶相亲手交出，除了名义皇后，世间女子尊贵身份无出其右。这句话里的威仪也让人心惊，连那些如狼似虎的禁卫也不敢动，目光都询问地看向庞景。庞景看了看朱雀，见他竟然如此大胆，把手放在了佩剑上，俨然是准备好动手的样子，索性心一横道： 那就请恕奴婢无礼了。 到了这时候，静室中安坐的太子殿下终于站了起来，他一起身，臣子们只得纷纷低头。朱雀庞景虽然不服，也不得不垂手侍立，听着他脚步渐渐靠近。宫中的礼仪大约就是这时候起作用的，就算静室中有人在刚才有过也许真是巫蛊之事的一念，那听着他这平静的脚步声一步步靠近，如同太和殿经年不变的朝钟声，也知道自己的想法会有多荒诞了。 父皇既然想看， 不如把盒子都拿去看吧。 他淡淡地说，走进桌前，顺手揭开了锦盒。华丽的锦盒中显然不是什么用于巫蛊之术的人偶，而是两个民间才有的演绎故事里的泥人。一个是陈三金演绎中太祖皇帝形象，另一个是个不知名的武将，看起来也像是凌烟阁上的王侯。镜室中的人脸上都有错愕，渐渐浮上尴尬来。儒家讲求事君至孝，所以文官脸上都有种家里的老爷子老糊涂了，做了许多荒唐事让人尴尬，又不得不装作不知道的神情。至于朱雀和庞景脸上的神情更是无处安身了。庞景慌乱请罪， 奴婢知罪，冒犯了殿下，这就去跟陛下复命了。 等等，把东西带上交给父皇，就说多谢父皇关心了。 宫中少有这样的好戏，用不了半个时辰，消息就会传遍整座皇宫，一天之内朝堂都会有所耳闻，连起居郎也会记上一笔。但这戏并非如所有人想的那样是唱给庆德帝看的。虽然不是人人都有叶玄机这样的眼力能在布局开始前就看出脉络，但东宫一贯行事明智，玩弄权术得心应手，没人会相信这真是一场误会。何况最会钓鱼的那个东宫谋主已经回来了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东宫是故意卖个破绽，让庆德帝闹个乌龙之后再反思。但叶玄机知道他不是为庆德帝，而是为了让臣子看看庆德帝已经疑心深重到什么地步，以至于进退失据，不知轻重，闹出这样不体面的笑话。残忍、多疑、阴沉都不是致命弱点，真正的弱点是这次展露的虚弱和愚蠢。当领头者犯下这样错误的时候，后面跟着走的人难免心里犹豫。他今天那个讥讽谜底就是这个，太子殿下从来没在等谁回头。叶玄机进来时，他不是在犹豫，而是在缅怀，像猎人站在鹿的尸体边的那种缅怀。不需要叶玄机来说，他早清楚众生都不会回头。庆德帝已经走得太远了，他不肯回头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